口就像是一个孩子，我多想给你看我炙热的心灵，在寂寞的胸膛里燃烧。我真的说不出那天夜和蜜语，我只想为你歌唱，在每个想你的夜里。 你唱过，才没有对错。那些温柔，希望你会懂。那些情歌，是我没你唱过，我们都该快乐。那些沉默没说的，不要变副歌，爱很忐忑。是你陪我哼过情歌，没有 listening to the Metropolitan.

可是呀，只有你曾陪我在最初的地方，只有你才能了解我要的梦从来不大。我们没有在一起，至少还像情侣一样。我痛得疯的伤的，在你面前哭得最惨。那地方，我们没有在一起，至少还像家人一样。我们没有在一起，至少还像朋友一样，你远远的关心，其实更长。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光影院之国语佳片。号称华语第一谍战巨制的《风声》，以扑朔迷离、悬念迭生的情节结构，为我们展示了一段悲壮寂寞的英雄史，以及他们对祖国与人民的忠诚信仰，也引发了人们对这些无名英雄的无限回忆和追思。 他只知道自己的上线叫老虎，但从不现身。 要是让那样的口气跟你说，送到了。 电影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，汪伪政府的一个高官被暗杀，引起日军高度重视。为了找出老鬼，日军和伪军对五位重大嫌疑人进行了审问。审问过程中，许多残酷刑罚的实施让看者揪心，而片中几位演员的出色发挥更是获得了好评一片。苏有朋摆着兰花指唱昆曲，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同时也实现了对自己的一大突破。而黄晓明演的反派角色也是对以往角色的极大颠覆，李冰冰则把李明玉诠释得淋漓尽致，技惊四座，凭此获得了第46届金马奖影后。有人说至少要看3遍以上才能把《风声》看懂，然而所谓的看懂指什么呢？谁是老鬼？爱国主义、人生信仰、珍惜幸福，正是这种没有具体意义的懂，才使得影片内涵更加丰富，使每一位观众心里都有一个找到却又找不到的老鬼。独具匠心的情节设计，扣人心弦的悬念安排，使《风声》在华语影坛大放异彩，把悬疑谍战片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，佳片自然不容错过。 我的故事就快结束了， 你还要被折磨到九点。 本期星光影院推荐国语佳片，中国大陆首部谍战电影《风声》。

海之中有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，有我最珍惜的朋友。也许值得纪念的事情不多，至少还有这段回忆够深刻。是否远方的你有同样感受？成长的坎坷，分享的片刻。当我又再次唱起你写下的歌，仿佛时候，时光的河入海流，终于我们分头走。没有哪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，脑海之中有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，有我最珍惜的朋友。几度花开花落，有时快乐有时落寞，很欣慰生命某段时刻曾一起度过。时光的河入海流，终于我们分头走。没有哪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，脑海之中有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，有我最珍惜的朋友。给我最珍惜的。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光影院之外语佳片。李婉希于1966年执导的《晚秋》上映之后所获赞誉颇丰，此后《晚秋》一再被翻拍，成为韩国电影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。本期为大家推荐由汤唯、玄彬主演的第四个版本。 Do you have my thumb box? You don't need to pay me back. Yeah, 这部有渊源有味道的电影登陆内地影院后，首周三天即获得2800万元票房。对于一部文艺片而言，《晚秋》实在是一个不小的奇迹，至少它改写了韩国电影在中国市场不叫座的局面。影片讲述的是一个中国女人和一个韩国男人发生在西雅图的故事。三个不同的国家融合在一起，三种不同的文化在他们的诠释中完美交织，三种语言穿插进行，显得那么真实。常说艺术是来源于生活，却又高于生活，就像他们的生活那样。晚秋毕竟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文艺片，它和很多电影一样，由于时间有限，留下了许多需要我们联想的地方，所以精心观看，慢慢欣赏，才能品会到影片的韵味所在。 Hello, CDCR number and location. Inmate 2537. I'm in Seattle. Yeah, don't forget. You need to be back. 晚秋展示了一个文艺到极致的电影所能展示的一切，含蓄缓慢地释放着一种独特的美感。无论是否能让每个观众都领悟到这种美，但晚秋确实值得一看。本期星光影院为大家推荐的是文艺佳片《晚秋》。 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，我们一